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斌，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1, 2, 3，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03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各位好，我是月月啊。现在呢是12月29号，12月29号、现在我相信不少的朋友已经解放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已经解放了， 已经放假了，对不对？马上就要迎来2019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准备好啊？所以说我们一起来陪着各位，会在节目当中开启我们的新年倒数日。 感觉你好像对2018有满满的不舍、 满满的恶意，可能是恶意更多一点。不管怎么样，还是比较留恋这一年的，所以说呢，也希望各位多多的跟着我们的步伐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细数2018，来展望2019啊，这个词好老套。不管怎么样，还是跟各位说一下我们的参与方式。那具体的办法呢，也有新旧两种。那旧的方式就是我们传统的 FM 98.2 AM 927来找到我们的声音。那当然还有更加新潮好玩的办法，就是参与到视频的互动当中。那视频的方式又有以下的几个选择。第一个就是微信啊，各位呢在微信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关键词叫做 关爱青年计划。 对，关爱青年计划，各位直接点击关注。那左下角呢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直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三位了，现在卖个关子哦。那同时在我们的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参与到节目当中吧。 当然啊，这个如果各位现在没在开车的话呢，其实特别推荐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以及我们的一直播平台啊，来观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又是一个周六的晚上啊，在这个晚上呢，我们 跟往常一样啊，还是跟大家通过音乐的方式来度过这个美好的夜晚。 没错， 这个就像刚刚月月说的啊，词穷 也是，咱们俩真的这些词儿都是一套一套的，都一个比一个旧， 太老套了这些。 对，我们这是怀旧风的新年节目。 对，没错，这应该不算是新年节目嘛，29号， 29号，倒数第三天 啊、这个大家应该已经准备好，或者是说正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即将迎接我们即将到来的2019年，跟2018年说再见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在2018年大家有什么遗憾的事儿、 开心的事儿、遗憾 的事 儿、难过的事儿，当然也可以说一下。 悲伤的事儿， 哎呀，又想你们了，想我们俩啊。所以说，赶快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当中，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当中，也就是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喽。 好啦，也不跟大家卖关子了，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来到挑战新歌声的挑战嘉宾邓瑞提，欢迎，来跟大家打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邓瑞提。 欢迎， 可以多说两句。 好甜呀！ 我今年23岁，然后目前在加州艺术大学上大四，然后一直在美国留学，然后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些趣事，然后还有我的歌声吧，好开心。 加州的阳光还好吗？ 不清楚。 反正是比北京要暖和。 对，比北京要暖和。然后同时有一些歌里面不是经常 cue 到什么头上有橘色的加州阳光，那个是黑色柳丁里面的陶喆的，是陶喆的歌， 是陶喆。 对，所以刚刚我一听到加州，我说，哎，你那边的阳光还好吗？ 那边的阳光一般都很晴， 很 晴，比北京晴很多。 哦，怪不得会有这样的一个意象。所以你也是带着那边的阳光来喽。 是的。 然后发现今天加州阴。 我们一起来这个预期一下啊，期待一下或预测一下，到底那边天气怎么样，还好吗？ 您怎么突然一下变成了一天气预报了？ 天气预报啊，我们预测的都是加州的比较阳气。 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主打歌， 今天的四位主打歌，第一首歌曲啊，来自于我们邓瑞提的一首原创歌曲啊。刚刚我们一直在说加州加利福尼亚，这首歌曲的名字呢，也叫做 Back to California。 哇哦，回到 加州， 刚来了怎么能回去呢？ 刚来就回去， 开玩笑，开玩笑， 为什么？ 这应该放到最后一首。 就是最后唱完之后再回到加州， 是吧？对，然后我要回到加州了，各位，我们下次见。 OK， 那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来自于邓瑞提的 Back to California。 来喽。 goodbye in California.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一首原创歌啊，来自于我们今天的嘉宾邓瑞提，叫做 Back to California。 没错，非常的好听，而且前奏一开始我就觉得，哎，是不是真的是很阳光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呢？ 真的把加州的阳光又 对前面就非常 带回去了， 而且真的很像那边的感觉。然后同时呢，这个嗓音又特别的就是很舒服、 嗯、 很干净很舒服的这种 阳光， 这阳光还不是特别的刺眼。 还有仙 人 哎，不对，这个跑了 什么歌， 跑偏了啊，跑偏了， 这是什么鬼？我们可能不是一个地方的阳光。 对，好了好了，可能我这个阳光可能会更复古一点点 啊、哦，更复古一点，也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嘛。 嗯，没错啊，那个作为原创歌曲啊，这也是我们邓瑞提的一首歌。可以先给大家分享一下当时的创作背景吗？ 嗯，可以啊。 哎，我们先从他的歌名说起吧。为什么叫做回到加州呢？ 因为加州是我之前一直在那边上学的地方嘛。 嗯。 然后回北京了一段时间呢，就突然就是。挺怀念那边发生的一些人和事情，然后就去写一首歌去怀念那首歌吧，就是当闭上眼睛啊，我就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人呢都会就闭上眼睛就想到当时你在加州发生的一些上大学的人啊，上大学的事情，还有一些奇特的比较有趣的经历。 嗯，你是说那边会有很多自己怀念的事物，怀念的感觉，所以到底加州在你的印象当中是怎样的？ 就是一个很阳光很怀念，就是很眷恋的一个地方吧。因为那个是我毕竟是我自己一个人去那边读书，然后就是一个人开始上大学，然后因为在北京一直是跟父母住嘛，然后在加州在美国就是开始一个人自己 算一个成长的经历， 对对对，算是一个经历。 所以还是很特别的地方， 独特的经历。 而且说实话，很多人可能就会把这种地方叫做自己的第二故乡了。 对对对， 你也会有这样的感情？ 会有一点这样的感情，就是当时在的时候没觉得有很怀念呀，就是还是挺想北京的，但是回北京以后还是觉得还是挺想念那个地方的。 可能因为北京有雾霾天气不太好。 你在讲什么 开玩笑哈。那你是什么时候去到的加州？ 2014年。 14年是多大？ 15年 是多大？ 15年是19还是20岁的样子吧。 就是专门去读大学。 对，但是我其实在上大学之前我还在美国读过高中。 哇，所以 那应该还算是对那边的生活有一点， 对，有一点 熟悉的感觉，也不算太陌生。 对，不算很陌生了，因为是第二次去了。 那有没有就是感觉这次又算是一个人去，跟之前再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异不同？ 有很大的不同啊。就是在刚去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就怀着各种期待，各种有一点特别兴奋，然后有一点不安，然后就不知道完全不知道美国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到美国了以后是住在一个就是西雅图边上的一个小乡村吧。然后那边、就是、 西雨 是 西雅图雨比较多，阴雨天比较多。 对，雨比较多，天天下雨基本上。然后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就跟北京完全不一样，就是那种美国乡村啊，就是小别墅啊，然后就是开车去，就是有点稍微有一点荒凉的感觉。但是这次去的是旧金山，是一个城市，就跟北京挺像的。然后所以我还是 大都市。 对，心里还是有一个大概的印象，有一个大概的底儿吧。 所以感觉是不一样。再有一个是因为成长了呀。 对， 也长大了不少啊。 对。 哎，那继续说回这首歌啊，《Back to California》。为什么这首算是你的第一首原创歌曲吗？ 对，第一首原创歌曲。 那第一首原创歌就用英文去作词，你不会感觉有很大难度吗？ 是有一点难度，因为 因为我在美国读书这么多年，然后英文可能就是比之前也提高了不少 啊。 然后因为我很喜欢英文的歌曲，就是以前一直很喜欢 Taylor Swift 的歌曲嘛， 嗯， 然后我一直拿他当偶像，然后我就想，就当时就想一定要创作一些英文歌，因为在国内很少听见就是欧美风的一些歌曲， 嗯， 所以我就想做出那种就是第一个欧美风的那种歌手吧，算是， 嗯， 然后试一试，想， 嗯，我觉得你给自己打多少分呢？就是这首歌， 70分， 我觉得谦虚了，有点少，真的很好听， 对，确实感觉加上前奏，外加上它里面的一些，虽然歌词大意没太听明白啊，但是整个感觉节奏看起来还是很欧美风 的，非常的好听。所以，像你在美国那边学习的是什么专业？ 服装设计。 哦，你并没有去学音乐方向是吗？ 对，没有。我当时是想学音乐方向的，但是我觉得音乐可能自己了解的也挺多的，我就想学一个就是自己不太了解的一个专业吧。 哇，那这个很有挑战性哎。 对，而且我小的时候的梦想一直成为一个服装设计师。 哇，所以都圆梦了。 对， 就又学到了相关的专业知识，然后音乐方向也会有一些影响。 对对对。 那你在当地，就是在美国那边，有没有受到一些老师啊，或者是向一些音乐人去学习？ 音乐人这个是没有接触到真人的， 嗯， 但是我在美国是第一次学吉他，就是在美国。 哦。 嗯，是我高二的时候，然后当时住在一个美国人家里， 嗯， 然后他们知道我很喜欢唱歌，很想学吉他，他们就特别好，就帮我请了一个吉他老师教我。 嗯， 但是那个时候可能也加上小，然后功课比较忙，就没怎么去练，然后再加上时间长就生疏了，然后还是外国老师，所以就语言上也是比较有很大挑战的，所以就 你弹这个。 但是当时也是种下了一颗小种子，有没有？ 对， 嗯，那你就是，我知道，因为如果要是在国外待时间很长的话，因为你看你高中啊大学都是在那边读的，在美国读，那你在美国读时间长了之后，比如说你觉得这两边对于音乐的这样的一个认识有不同吗？包括你从那边回来之后，对于国内音乐你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我觉得国内音乐就是比较注重一些感情色彩，比较注重歌词吧， 嗯， 然后旋律也挺好听的，就是有时候会就是感觉一听这首歌就知道是中文歌的感觉，但是在欧美歌就是可能他们比较注重旋律跟那种节拍呀，然后音乐感会更强一些，然后歌词一开始我还是听不太懂的，但是后来其实也是跟中国歌差不多，也是在讲感情啊，然后励志啊一些的事情，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区别，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差不多的。 嗯 嗯，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首歌曲它的歌词大意吗？ 就是 它是讲了一段什么样的故事？ 讲了一段就是跟以前的男朋友分手了，然后就是做一个怀念那个时候的感情的一个故事吧。 嗯， 然后就是因为我当时在美国，然后跟我男朋友一直是在一起了几年，然后异地了几年，然后就后来就不知道怎么就分开了，然后我第二次再去美国的时候就很怀念那段时光，然后回来以后就写了一首这样的歌曲。 嗯，哦，有自己的个人感受和经历在其中， 还是有故事的吗？ 对，还是有故事的。 刚刚大家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我们邓紫棋的一首原创歌曲，叫做 Back to California。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音乐的方式来了解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嘉宾。接下来这首歌曲还是一首英文歌啊，也是现场的一首歌，叫做 Sparks Fly 、 对，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是现场了是不是？ 嗯，对。 好，那我们一起来听。 好， 刚这首歌曲来自于今天的挑战嘉宾邓瑞提，叫做 Sparks Fly， 没错，很好听，而且有一点点像 Taylor 的这种感觉。 对，因为好多人都说我声音有点像 Taylor。 你是之前小的时候喜欢他，所以就会去模仿吗？还是 会有一些，对， 会有一点这种感觉，是不是？ 对， 我好像感觉每个人都会对自己小时候的偶像，就是被他们的唱腔会影响到。 对，就是潜移默化的那种影响感。 对对对，可能也不是刻意去学，就是可能听太多了， 听太多了。 之后我们长大了之后再去处理一些歌曲的时候，也会有自己就是那时候的影子啊。 对对对。 那你最喜欢梅梅的哪首歌？ 我喜欢她的这首歌 Sparks Fly， 还有很多，还有Enchanted， 然后最近新出的一首歌就是Wildest Dream。 所以都很喜欢。 对， 任何阶段的她都喜欢。 对对对，我还更喜欢她的以前的歌曲。 更喜欢以前的。 对， 确实也是。 我其实比较喜欢她以前就是刚出道的时候那些歌曲。虽然说可能会有一点儿， 我也很喜欢 经典的感觉吧。 对，比较经典。然后现在的一些歌曲可能带了一些他自己成长经历的变化哈。 一说到这儿大家会心一笑， 会心一笑啊。各位微笑就好了。 一看发新歌就会出现很多花边的新闻啊。对，其实说到梅梅啊，这个想多说几句。我记得我之前上高中时候的同桌，他这个 同桌的你， 对，一个男生特别喜欢梅梅的歌。然后你比如说今天他出了一首新歌，第二天他就能把这首歌所有的这个英文的歌词给我默写到纸上，你知道吗？ 天 哪， 那我觉得他是个天才。 真的，他变成什么样了啊？他是我们班学习第一。 那怪不得， 真的 好厉害。 他会变成什么样？就给你默写歌词，你知道吗？上课无聊的时候给我默写歌词。 他唱歌怎么样？ 默默推起了电源。 但是已经很厉害了，很厉害了。我还以为他是边唱边写，然后就把他全部都默下来。 那我可能就会让他去报名参加个什么比赛了， 直接请来我们节目嘛。 可以。刚这首歌曲来自于邓瑞提啊，这个原唱是梅梅，叫做 Sparks Fly。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 那么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的精彩继续，还会有更多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各位哟。一会儿见啦，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敬业奉献，是环卫先生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个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罪犯。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1, 2, 3。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A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一起开启新年倒数日之第三天啊，倒数第三天 倒数第三天，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一起啊，一起来守岁，也不叫守岁了，一起来迎接2019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节目当中来。 距离守岁还有两个月呢。 对对对，所以2019年到来了，各位一定要在最后的几天抓紧锁定我们的节目，锁定我们的挑战新歌声。那如何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有以下的几个选择，各位赶快记下来哦。首先在我们的传统的方式，也就是 FM98.2AM927 来找到我们的声音啊，也就是我们传统的广播的办法。当然了，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去搜索活力982是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的。更加推荐的就是上面有一个关键词叫做 关爱 青 年 计 划。 对，各位会呢在微信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呢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有一栏叫做挑战新歌声，各位直接点击就可以看到我们了，一起来为2019加油。 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个直播间当中啊 突然感觉画风一变， 好像刚刚开始有直播的时候。 对， 哎，真的，你还记不记得就 是666啊？ 最开始刚刚有网络视频直播的时候啊，这个欢迎谁谁谁进入到我的 直播间，欢迎谁谁谁给我们送来了小礼物，送来了666啊！ 你想想，现在一晃过了多少年了？ 感谢大家的陪伴， 好像其实也没有多少年。 感谢各位的陪伴，对，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 然后呢？ 扯远了有点。接下来还是介绍一下。 我想后面又发生了什么？ 后面啊，那就请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的全新节目啊，当然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挑战新歌声。 是的。 接下来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挑战嘉宾邓瑞提，欢迎， 欢迎， 欢迎，谢谢， 哇哦，要不要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叫邓瑞提，今年23岁。 刚刚啊，这个瑞提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首现场版的这个 Taylor 的歌啊，Sparks Fly。那接下来呢，还是有更多好听的歌曲带给大家。接下来这首歌准备给大家带来什么？ 就是再唱一首中文歌吧，一首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 哇哦，哇，又有故事的感觉。我是有共鸣的，我是有共鸣的，因为我记得当时就是那个时候，然后也会就是那时候这首歌刚刚出来，然后碰巧又分手了，然后那个时候就 是你先等一下， 就会 我们先听他把歌唱完，然后你 们 俩看， 对对对，我 们 待会儿再聊啊。 这个看 还挺有共 鸣的，故事这个共鸣点多不多？ 真的是相见恨晚，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抱头痛哭的。 好家伙！ 开玩笑，开玩笑，还是要好好听歌啦。 接下来这首歌曲《多远都要在一起》。 想听你听过的音乐，想看你看过的小说，我想收集每一刻，想看到你眼里的世界，到你到过的地方和你曾度过的时光，不想错过每一刻，多希望我一直在你身旁。未来何从何去，你快乐我也就没关系，对你我最熟悉，你爱自由我却更爱你，我能习惯远，总是身不由己。 刚这首歌曲原唱邓紫棋，刚刚来自于我们的挑战嘉宾邓瑞提啊， 有点相像， 邓紫棋邓瑞提， 有点相像，对，这首歌也非常好听， 对， 是不是也会有故事， 可以讲出你们的故事了。 对，我记得这首歌是在一五年的春晚上面，对，然后当时会有很多很多的异地恋，应该会非常喜欢这首歌，就是我觉得它是非常励志、非常向上的，而且很鼓励两个人坚持下去的一首歌曲， 对， 所以印象非常的深刻。嗯，好了，那我说到这儿，由我们的瑞提来讲你的故事。 哎，你这个坑挖的真的， 我就把前面前情提要说一下， 残忍， 大家可以想一下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啊、哦，春节的前后，然后发布了这样一首歌。 这首歌 方便说吗？ 有没有故事？对，方不方便说？ 嗯，要是不方便说的话， 好，那我们眼神交流一下。对，因为确实这首歌里面饱含了很多恋人的心酸， 对，是这样。 对，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原因会分开啊，暂时分开啊，或者是不能够在一起，但是其实也是就是也会有彼此之间的这样一些惦念在那里。 对， 对， 对， 对，然后多远都要在一起。其实我觉得异地恋啊什么的并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对， 只要挺过去了就会变得特别好。 对，其实距离跟时差并不是一个能阻碍对方、阻碍彼此的一个东西吧。 对对对，有经过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 get 到我们的点。 感觉你对这个话题格外的激动， 格外的激动，可能我放下了。 当然也欢迎大家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选择到我们的节目叫做挑战新歌声，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啊。 是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里面可不止这一种情况哦，会关爱你们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和小情绪的。 当然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即将过去的2018年里边大家有什么样遗憾的事情，或者是说有什么好玩的过程，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歌曲。 嗯，接下来又是怎样的一首歌曲呢？ 刚刚一首歌曲叫做《多远都要在一起》。那接下来瑞提准备给大家带来什么？ 再唱一首中文歌吧，就叫《你就不要想起我》，来自于 Hebe。 又可以连成一个电视剧了， 好像我们每天嘉宾的歌单都可以连成一个电视剧， 对，电视剧都是有故事的人啊。 嗯，那接下来这首歌曲你就不要 想起我。 你就不要想起我， 很好听。同时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嗯，什么？ 我发现我们今天的嘉宾很小清新。 对啊， 而且很感性。感性加小清新，就是很就是有自己的故事，而且就是会比较重感情。对，重感情，小清新加感性。对，这是我的印象。 好了解我。 不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特别像。 感觉好了解。 不是因为特别像，就感觉就是可能之前会有类似的经历或者是相似的经历，然后我能感觉到它很真实。然后挑的这些歌曲似乎都跟自己有关，包括自己写歌的那个就是原创的那首歌曲也是这样，所以觉得很真实而且很感性。女孩子可能也有很多都会是这样。 人生何处不相逢嘛。 嗯，对，所以今天真的是还是很投缘的，能感觉得到。对， 是吗？ 嗯，刚这首歌曲叫做你就不要想起我，来自于邓瑞提。嗯，哎，我知道瑞提今年好像也是参加了新版的好声音是吧。 对对对。嗯，然后我现在是在晋级复赛了，然后复赛现在还没有开始。 嗯，现在已经进到了复赛当中。 对， 是参加的北京赛区的。 对，北京赛区的。 嗯，当时选了什么各样的歌曲？ 当时唱的是一首英文歌 I Wear the Innocence。 哦， 那当时就是在场的海选评委对你有什么样的评价吗？ 他们说我唱的还不错，就蛮有很有天赋的。嗯，就是可能当时有点紧张，然后气息上会有点处理的不太稳，然后就是高潮可能跟副歌部分没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哦。嗯，但是已经很棒了。 嗯 嗯，而且你选的那首歌还是挺难的，在现场去唱的话。嗯， 对对。嗯，蛮高的。 对，难度比较大。 对， 哎，真的蛮希望在这个 2019年， 对，2019年的好声音里面， 对，可以看到你啊。 谢谢。 嗯，看到了你的身影。 对，我们现在是2018年这个倒数日里面许下的第一个心愿。有没有在节目当中许下 立下了第一个 flag？ 对，第一个 flag 送给妞你。 谢谢。 希望可以实现， 到时候可以给我去加油。 我们为你打 call。 谢谢。 嗯， 那瑞提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做一名歌手的？ 大概是从很小的时候吧，从16、17岁的时候就开始想做一名歌手。然后 就当时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之后一定要成为一个。 我没有想到会一定要成为一个，但是我是很喜欢唱，当时那时候很喜欢唱歌，然后就想以后想成为一名歌手，但是我没有去想是以后我一定要在几年内要怎么怎么样成为一名要达到一个什么的标准，那倒没有想过，就是萌生了一个这样的梦想。 嗯，那包括你最开始第一次在这个网络平台上发布自己的歌曲，我知道当时也是有好多的粉丝来关注你，对吧？ 对对，是在一个网站上，一个原创歌曲的网站上。 嗯，当时发的是哪首歌？是这首？ 当时是翻唱的一首歌，就是很早以前我就会发，大概在14岁的时候。 哇哦。 嗯，然后会在录音棚录的是也是艾薇儿的 Innocence 吧。 嗯， 然后那首歌就发到上面，然后粉丝还挺多的，然后当时是第一次觉得哇，这么多人喜欢唱的歌，好开心呐。 好开心呐。然后慢慢的就把这个做成了一个习惯，然后坚持下来了，就音乐的方式去做成了一个习惯。 对对。 哦， 又是一个坚持梦想的人。 对，特别的棒。让我想到了之前有一个电影，就是蒙面的那个歌手，是印度的一个电影吧，就是有一个小女孩，然后就家里面不让她去做音乐，然后她就是蒙面只露眼睛去录歌，录完发到 YouTube 这种网站上面。 哦，那个、 叫什么来着， 阿米尔汗主演的那个电影。 对对对，忘了名字，叫神秘巨星。对， 啊，对，神秘巨星。 哦， 对 对 对对对。 然后那个小女孩就是每次去发歌的时候会有很多人回应她，然后慢慢的她也站到了很大的舞台上。对对对，你也可以的，加油，坚持下去。 好的，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 比如说2019年，对，比如说2019年的复赛。就是为了往这儿引。 太早了，我现在还没有想过，大概会选一首中文歌吧。 啊，嗯，期待。 想好选什么中文歌了吗？我一定要把这个坑挖下去。 大概会从今天唱这两首选一首吧。 哦， 非常期待了，也希望你之后可以常常来我们的挑战新歌声。 嗯，我也希望。 嗯，那接下来还是给大家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嗯，啊，也是一首英文歌，叫做 Speak Now。 哇哦，一起来听啊。 a revocation, but you, I'm not the kind of boy who should be marrying the wrong girl. I think I see your friends, and they're just not a little family, lot of dresses in pastel, and she is yellow in a bridesmaid. So marry inside, inside the room, not a bad lot to be.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 Speak Now 来自于邓瑞提。 哇哦， 他真的声音好甜的啊， 很甜， 谢谢。 很像艾薇儿，不是艾薇儿了，就是他们两个都有点像， 对，他们两个有点相似， 对对对，都有点像，都很相似，就很少女感的那种声音。 嗯， 对，然后同时又自己又很有自己的音乐天赋，自己的风格，所以还是很棒的。 对，没错，真的，你会发现他在唱这几首歌的时候，无论是高音的部分，还是那种诉说感情的部分，他都丝毫不慌，你知道吗？ 没错，特别的棒， 就是特别， 其实心里还是有一点点小慌张， 对，但是没有表现出来，就 很 稳重的感觉。 对，他第一开始唱今天的第二首歌，也是他唱的第一首歌，刚开始的时候就说，这姑娘好稳呢。 对 对， 是吗？ 好了，现在时间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0:55了。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非常感谢瑞提的精彩演唱啊。当然也是在这儿，希望瑞提在这个好声音的比赛当中可以取得不错的成绩啊。 谢谢你们。